哦，他是强调了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对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他拆分了、拆分开了 What are you guys doing?、We're digging to Antarctica 对 好 下面我们看挺好玩的回应的时候装傻啊，不是也不是装傻是很困惑其实、 他其实也不知道什么、什么卡之类的 对 And Hutika And Hutika 这个大家都想象不到会让人有这么样讲英语对吧、这个我说其实英语本身和汉语一样都带有相当的创造性最近有一个词儿我也没怎么学到我就会了这个词儿叫没毛病 没毛病 都会对吧为什么呀对其实有时候很多词可以借用你吃了吗你吃什么你吃谁啊？所以说这里面就是人可能为了表达幽默感的时候可以换位移位换场景的使用 好这里呢就说 And Hutiker Hutiker 南那谁州啊南什么州啊 谁州啊 那谁呀、谁州啊、 And Hutiker And Hutiker 好来听听看 And Hutiker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好这一句稍微有点长哈除了那个 And Hutiker And Hutiker 对我们看这句 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Can you keep a secret? 你能保守一个秘密吗 ?My friend. My 什么 friend 呢 ?Monochromatic friend. Mono 是单一的。 对。 Chromatic. Chromatic friend. 就是。 色调单一色调。 色调单一的。 其实就是指黑白条。 啊、 一黑一白。单色。单一色。 也是会形容。啊、 对。合着刚才是四条腿 quadruped 现在变成 monochromatic friend, 又换一个名字。 这位颜色单调黑白条的朋友。你能保守一个秘密吗？ 嗯，这说话也挺啰嗦的。其实从这角度上来说，哈，对，我们看啊，这句话关键词 secret, monochromatic, monochromatic, 啊，他这个这句话说的时候，就其实非常的有意思。我们注意这句话的这个声调调和节奏，我们一起讲一下啊。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这里面注意，第一个是整体是声调啊。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第二是什么呢？我们看节奏上的变化。第一个是 keep, a, can you keep a keep? A, 这个很容易啊。Secret T 失去爆破。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Monochromatic friend 作为本句的关键词，在朗诵的时候要被重读啊。 你看这个 keep a secret， 这里的气你都不能断。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马上要接上去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对， 哎，这里气千万不能断。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七夕对句子当中的这个情感的爆发情感的表达特别关键所以 skipper 船长船长什么人船长就是那种底气足发布命令从来不后悔然后非常坚定的一个概念他的语气当中不能有这个断档断气停顿就是那种没有意义的东西不会有的啊，嗯啊，这是不允许。所以，作为这个身份的人呢，说话都是非常的怎么样呢？非常畅通。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啊，要把这种感觉说出来， 而且还是斩钉截铁、很谨慎的。 而且语调呢，还是上扬，同时还有一种下沉的力量啊。对。 而且你还发现他这句话说的吧，还不疾不徐的。 嗯。 你看，我们再听听看。 And who the guy？ 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尤其是后面那段还比较的轻盈。 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哎，前面 Can you keep a secret 还有点顿顿的节奏感。 对， 后面就来点那种，这位颜色单调的朋友。 这正中两个词，叫稳进持久。 哎呀， 表达当中的稳进持久很难。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Can you keep a secret? 大家注意读的时候朗诵的时候不能中间这个气息紊乱也就是说你吸了一口气啊，你吸四拍呼八拍啊，这八拍呼出去的过程中就别再吸了、啊、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对，呼出的时候呢，嘴要张开，从里边张，把你的后鼻腔也动用起来。 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对，如果说这句话的气息是这个样子，下句要求更高。 是吧？ 嗯，对，下句要求单词又长，单词倒是不长， 不长， 单词多。其实以前带学生训练的时候，最长的一句话54个单词。 哎呀，哎呀，哎呀， 对，这个还可以了，这个就是三分之一的感觉啊。 那我们从短的开始啊，再把这句话走一遍啊，来。 好 ，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对。对，接下来 好，来听原音。 And who the guy? 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Do you ever see any penguins running free around New York City? Of course not. We don't belong here. It's just not natural. 哎呀 ，Skipper， 今天是主角了。 嘿、hey. ， 主角了哈。Do you ever see? 你曾经见过吗 ？Any penguins? Penguins.企鹅 running free around New York City 啊，企鹅在纽约自由自在的奔跑，你见过吗？这情景 ？Of course not， 当然没有了。We don't belong here， 我们根本不属于这里。 嗯、 It's not just not natural， 对， 这根本不是大自然。 所以我们这句话呢，就是抓关键词要注意。 Do you ever see any penguins running free around New York City？ 关键词是 see free。New York City. Do you ever see? 注意关键词，这个 see 特别重要，它是个开关，这个单词没读清楚，这句就废了。那所以说，我们的谓语要特别重视它啊。 Do you ever see any penguins running free around New York City? Free around New York City. 关键词这几个再读一遍 see. See. Free around. Free around.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对。然后声调小声调啊 Do you ever see any penguins running free around New York City? Do you ever see any penguins running free around New York City? 为什么是小声调，因为他这话不能声音太招摇。 对呀、 啊、 你这个 低声说。 你这在谈密谋的事情。 对。 但是又得给对方一点 震慑。 对。 Of course not. 这话说的 We don't belong here. It's just not natural. 这话说的都是怎么样呢都要 ，Of course not. We don't belong here. It's just not natural. 啊，要把这种句子和上面的记住，一个人说话情感背景之下要保持一致。 这个人呢，很有主见的时候啊，或者是很有主见的人啊，他说话都是这样的，都是不容商量的。就是你这事对吗？当然不对了，这还用说吗？对吧？就不容商量。 Of course not. We don't belong here.我们根本就不属于这里 It's just not natural 这根本就不是大自然 没错、 啊、再体会一遍啊 Do you ever see any penguins running free around New York City? Of course not We don't belong here It's just not natural 哎呀 Of course not 这个 of 都很轻啊、 嗯、 Of course not 然后后面那个 just not natural Not 还进行了一个重读 对所以这个句子在我们训练的时候呢抓了关键词第一句我们的 Of course not We don't belong here It's just not natural Belong 关键词 Natural 第二个关键词啊， 注意这个 belong 不要读成 belong、 嗯、 这变成中式口音了 对、 It、 是的 We don't belong here 对 We don't belong here It's just not natural It's just not natural、 嗯、对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关键的节奏走一遍 Do you ever see any penguins running free around New York City? 感受这句话一口气中间真的不需要二次吸气就是一口气出来啊一口气吐干净为止 Do you ever see 关键词这个词说过了 Do you 读成 do ya Do you ever see Do you Do ya Do you ever see Any penguins Running free around New York CityFree around, free around, 注意气息走鼻腔 Free around New York City, New York, 失去爆破、City, City. Do you ever see any penguins running free around New York City?、 Do you ever see, Do you ever see?、 嗯、 Do you ever see any penguins running around free around New York City? 对，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容易出现什么现象呢？容易出现中间停顿加断气的现象，特别正常，这个需要反复练啊。那么这种也是要告诉大家，就是以后当你跟别人不小心 PK 英语的时候，你感觉到其实高低水平就在这气上。 哎呦，在气上。 对，你看那个讲的好的就是气特别通。 嗯， 这两天那个 Zuckerberg 在前面。 哦，对，扎克伯格的听证会吧。 他的采访，他的声音。 真是不错， 啊、 七万字舌战群儒，真是、嗯。 对，其实呢，就是这个气息非常的，他气力量很足。 对， 我们中国人讲中文英文呢，其实在气的问题上是我们的一个硬伤，我们的这个气能不能调到那个位置，除非你很小在美国英国长大，然后你这样可以，大多数人在练气都会出现折扣啊，这个折扣可能是8折8-5折6折5折， 他们听我们说话就好像我们在说，你见过企鹅在纽约自由的奔跑吗？ 对，会有这种顾虑，就是你觉得你英语讲的流利，也可能会因为气的问题跟人家感觉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一方面就是该追求的东西拿到手啊，追求不到的东西找机会啊，不要放弃，因为真正把气息打通的时候，就是而且特别习惯特别连贯的时候，你的英语真的就很厉害了，就是完全是就是老外都认可你的那种感觉。 看看、那学英语咱们还要学神功，就是气的神功。 对，这句话其实只是一个代表，事实上每个句子都可以这么学。Do you ever see any penguins running free around New York City? 啊，那种感觉啊。 嗯，大家下来可以把这句话练上个千儿八百遍的。 千儿八百遍。 Do you ever see any penguins running free around New York City? 对。Of course not. Of course not. 一样啊。We don't belong here. It's just not natural.对， 好， 这一点呢也是要气要沉下去，就是感觉你这一句话说的时候不像是从嘴出来的，而从胸部以下的位置出来的就可以了。 嗯，来，还有时间我们再学两句。 OK. It's all some kind of whacked out conspiracy. We're going to the wide open spaces of Antarctica. To the wild. 哎呀，这个 skipper 真是的哈， 我们走一遍，这个真是挺好。 先说意思哈、This is all some kind of a whacked out conspiracy， 这完全是某种疯狂的阴谋，把我们整到这儿来了。 This is all some kind of whacked out conspiracy. Whacked out 的意思，真实意思是缺德。 缺德的 whacked out conspiracy， 学新单词。 Conspiracy 是阴谋，以前说宫廷里的阴谋就是这个词儿。 Conspiracy， 而且是缺德的阴谋。 哎、 This is all some kind of whacked out conspiracy. This is all some kind of whacked out conspiracy. 注意连读 whacked out。 Whacked out, whacked out, whacked out. 这个词也经常用于说唱当中啊，这个词很常见。This is all some kind of whacked out conspiracy. 听声就很洒脱。Whacked out conspiracy. 对。 This is all some kind of whacked out conspiracy. This is all some kind of whacked out conspiracy. This is all some kind of whacked out conspiracy. 而 kind of 要做一点调整。Kind of whacked out. 注意连读，连读。Kind of, whacked out, 连出 conspiracy, 让单词读清楚，注意整个的感觉就是对一件事情不好的评价，然后一种压抑的情感，非常严肃。This is all some kind of whacked out conspiracy. 好， 不能快乐啊，读这句话。 好，听听企鹅的。 This is all some kind of whacked out conspiracy. We're going to the wide open spaces of Antarctica. We are going to the wide open spaces of Antarctica. 如果说上句是压抑，这句就是上扬啊。压抑之后就 We are going to the wide open spaces of Antarctica, to the wild. 这是带来的希望，这是一种光明的希望，所以这句话的情感色彩就非常鲜亮，比上句强啊，强很多很多、 我们要去那空间广阔的南极洲了、 而且它是什么阶梯型向上推动的一种力量。 We're going 第一层 The wide open spaces 第二层 Of Antarctica 第三层， 最后 to the wild， 就是一层一层让你见到光明，像走了三个台阶一样。 是，他情感推动，那个 to the wild 应该是在下面一句里。 是的 ，to the wild， to the wild， 结论 ，to the wild， 对，落地。告诉你结果。 他也告诉我，就是坦言相告了，就是说我们是要去南极洲的，我们是要到野外去的。 对 ，we're going， 注意这里面元音要饱满啊，关键词也是它 ，wide open spaces 很关键。Of Antarctica， 三套关键词，第四个 wild to the wild。 好，最后我们再听一句啊。 The wild? You can actually go there? That sounds great. The wild? The wild? You could actually go there? That sounds great. You could actually go there? Yeah, right. That sounds great. You could actually go there? That sounds great. 你看 you could actually go there? 你们真的要去那里吗？你看你用汉语问的时候也得问出这种感觉是吧，那时候我们要到非洲去，哎呦你们要到非洲去啊，真的要去那儿吗？ That sounds great， 听起来棒极了。 其实以后大家在旅行啊，就可以跟大家爸妈就可以跟孩子讲，讲什么呢？讲这句话，我觉得就特别好啊。We're going to the wide open spaces of Africa， 去非洲旅行的人就可以说这句，对不对？ 对， 哎， 说， 然后 to the wild， you could actually go there， 然后孩子就 the wild， you could actually go there， 啊、哦，再回答、sounds great。 今天我们讲这段内容呢，技术性的东西比较少一点啊，我们主要是带大家呢去感受这个，去模仿这个音调，是吧？去，因为 David 老师对这个剧本已经练得非常非常熟悉了。非常熟悉了，熟到已经能够运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了。大家呀，这个下来以后呢，你挑选个三四句去练就好，因为内容比较多嘛。你又挑个三四句，你觉得最有感觉的， 不嫌多就都拿过来练。 哎，能够找到最有感觉的去练它就好。 对、 你看今天我们跟以前的不一样啊，以前我们说哪个地方停顿啊，哪个地方这个失去爆破呀，今天我们带大家去感受这个情感，一口气拉了这么十句话左右吧。 对。 是吧，另外一种方式大家来感受一下。最后请我们的校长来把今儿的学习的给我们走一遍。 走一遍是吧、 走一遍，从头开始来。你这个四脚动物会说英语吗？ 好的。好，开始第一句。You quadruped spreken the English? I spreken. What continent this? Manhattan. Hoover. Damn. We're still in New York. Aboard. Dive. Hey, you in the tux?Wait a minute.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We're taking to Antarctica. And Hootica? 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Do you ever see any penguins running free around New York City? Of course not. We don't belong here. It's just not natural. This is all some kind of whacked out conspiracy. We're going to the wide open spaces of Antarctica. To the wild. The wild?You could actually go there. That sounds great. 好，非常精彩，哎，非常精彩。看来今天的主角就是 Skipper。 Skipper 难得说这么多话，难得说这么多话啊，这个老大。所以大家接下来以后就开始练了啊，头脑当中呢一定要把我们剪下来的这段原音的视频和音频啊反复听，你要把那个声音呢听进你的深深的脑海里。然后呢你形成了音的感觉以后，你的嘴再开始进行练习，尽量朝原音进行模仿啊。 对，然后把它变成你的潜意识，把它变成你的语感，变成你的思维，它就这个怎么说呢，伴随你一辈子啊，不离不弃，不像单词和语法背完了会忘，它忘不了啊。 真的啊老师？ 对，这就是这个 单词语法背完会忘 吗？因为没有语感的这个伴随，它确实是孤立的。因为我们现在学的都有两个能力，第一个是场景对应能力，第二是听力辨音能力，这是语感的两个基础，也是一个人这个语感的两大要素。这两个要素最后会形成两个数据库，一个是语音数据库，为你以后写作写出来的东西带音韵感，为你讲英语讲得漂亮打基础；另外一个场景对应能力会提高你未来的写作和口语的 阅读的运用能力。 看来啊，同学们想学好英语的话，一定要对音这个东西很敏感，并且觉得很亲切，甚至是很喜欢。 对，两大能力形成两大数据库，这个东西沉淀起来谁也偷不走。在哪里？在你的大脑里的布罗维尔尼克区啊，非常的好，语言区嘛， 就在那个婶婶的脑海里， 婶婶的脑海里。 好，感谢戴维老师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同学们的收听啊，咱们下周继续培英。 嗯， 哎，评委们一定要准时入场。 对， 好，下次见。 OK，See you next week. Bye bye. 晴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第24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第24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是于2009年2月18号在中国冰雪名城哈尔滨开幕的。这届大冬会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举办的世界级综合性冬季体育赛事，共设有短道速滑、花样滑冰、高山滑雪等12个大项，并于2月28日闭幕。在为期11天的比赛当中，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600多名运动员向81枚金牌发起了冲击。中国代表团这次派出了近200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本届大冬会的会徽是以英文字母 U 为基本型，用流畅动感的线条语言描绘出了冰雪健儿的运动轨迹，又似飘动的旗帜展示着飞扬的青春，充分体现了人与运动、人与自然之间互动和谐的美，象征着世界各地大学生体育健儿在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的引领下，共同奏响哈尔滨2009年世界大冬会冰雪青春未来的华美乐章。吉祥物取名为冬冬，以北方的雪花为创作元素，以白色和蓝色为主色调，采取拟人化的创作手法，突出举办地和冬季体育赛事的特色。冬冬形象纯洁无瑕，开朗热情，活泼可爱，有着天使般的笑容，橘色的围巾彰显着勃勃的生机与活力，真诚而热情地欢迎各国友人。 So the 2009 Winter Universiad, the 24th Winter Universiad took place in Harbin, China. Student athletes from 44 countries took part in the games. Harbin was selected by FISU on January 10th, 2005, over future 2011 Winter Universiad host city, Azuram. They were the only two candidates. Harbin has 4 stadiums for international ice games and 5 training stadiums. Among the venues, the following are mentioned. Yabuli Olympic Snow Sports Center, about 100 kilometers from Harbi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xhibition and Sports Center, both stadium and gymnasium. These venues were used for the Asian Games.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